喂，哥仔，搞紧咩啊？ 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唉，冇问题，攞去。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國際局勢信息萬變，一周時事同大家見。 有乜事好講？ 唔係我講唔慣呢啲 説話。係William 講 喎。William 講啊嘛。咁William 今日就有事，咁所以咧就要揾阿 Dennis 翻嚟。 係咯，你又係啊，又唔早講，唔早搞到我咁講。 係咁，但係以你嘅能力，以你嘅能力咧就綽綽有餘啦。 綽綽有餘，綽綽有餘。個節目賴嘢， 唔係唔使驚嘅，唔使驚，有我喺度。OK， 嗱今日咧就亦都相當之多話題啦。咁、那個原因好簡單，大家睇到新聞咧，就以大家談論緊呢個中美貿易戰。咁、那個市咧，似我而家未 check 啦，但係聽講都跌得好勁啊。咁其中嘅原因亦都係因為意大利嗰、那個歐羅嘅危機啦。咁、兩樣嘢其實阿 Dennis 都應該就算未必咁多資料，但係都好有興趣嘅。即係你起碼可以作為一個有興趣嘅觀眾咧去問個問題。 好。 諗第一樣嘢咧就要提一提咧，就係嗰個金正恩同埋Donald Trump 個會面咧，就根據部分嘅人嘅睇法就十成啦，唔知九成啦。我上兩集都講九成嘅，但係而家 我係講十成， 十成啊！我就唔夠你咁狼，我就係驚做燈神係咪？ 唔會，一定見面 一定見面啊 ！record 住呢一集。 OK， 嗱有即係如果開個黑盤出嚟咧，就揾阿 Dennis 搞錯啊！ 唔係啊，佢嗰、那個即係嗰封阿 Donald Trump 嗰封信一出話啊 ，sorry 啊 ，cancel，we were informed by you， blah blah blah 咁。哇，反而呢一嘢我覺得係你話拋棄對方有咩都好啦。總之阿 Donald Trump 就夠吉事。 係啊，雖然封信就搞少少，但係今晚咧其實阿 Dennis 都好有興趣講講，所以我哋。留翻第二節嗰陣時，我哋要再講講呢個問題啦，即係特別係譬如個會面啦，個會面會點處理法啦咁樣。咁但係第一樣嘢講咧，其實就我諗大家都有興趣嘅，究竟而家美中貿易發生緊咩事？嗱，因為今日連發三次啦，第一樣嘢就係對嗰個成幾百億嘅美金嘅中國輸出美國嘅貨品徵收關税啦，25% 好狼啊，好勁啊，呢個是其一。第二咧就美國國會就開始關心香港啦。就提到林鄭月娥咧，就有啲美國想要引渡嘅疑犯咧，佢就按呢個所謂中央嘅指示咧，就冇做到。 呢個係最新 的最 latest 嘅。 咁、okay. 第三樣嘢亦都即係好多人會關心啦，就係美國接收即係可以簽俾呢啲中國嘅留學生嘅 visa 咧，而家縮短咗。特別係涉及到即係科研嗰啲研究的研究生、 所以谷到無端端香港又有啲咩科研嗰啲研究啊嘛， 好咁呢個收到風噶啦，咁而家要搞其實就你揾香港搞啫，搞咗香港嘅啫，因為點解咧？嗱，如果你話有個香港關係法可以咩？咁人哋可以即係 repeal 嚟噶嘛，可以 amend 啊，可以修改啊，可以甚至即係將條廢除噶嘛，所以嗰樣嘢唔係。即係100%嘅，即係可以即係幫到手嘅。咁但係 anyway 就而家無計可施啦。咁第一樣嘢我想講咧，就係而家究竟發生咩事？嗱，你睇外交，即係睇中國反應好簡單啫，就話出爾反爾。係。咁如果講到出爾反爾咧，就應該係中國都係人版嚟噶啦。 竟然係講， 即係出爾反爾就人版嚟噶。咁我哋香港深受其害啦。OK， 咁呢個就慢慢去講啦。但係咧，而家呢個問題咧，究竟係一個短期啊、中期啊，定還是一個長期嘅問題咧？咁我哋希望第一節咧可以即係俾到解釋嘅。咁後邊啲文章咧，我好贊成咧大家就去睇嘅，因為呢個後邊啲文章咧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咧係一個相當之著名嘅。美國嘅智庫啦，咁甚至有啲人形容佢為一個秘密組織咁樣。咁呢個有一篇文咧，就解釋到今日我哋講呢個問題嘅。Why does everyone hate Made in China 2025？ 或者 2025，即係呢個所謂中國製造2025咧，其實就係成件事嘅罪魁禍首嚟嘅。嗱，咁我解釋下點解會咁樣啦。嗱，大家知道啦，就中國近年咧，即係號稱係呢個製造即係製造大國啦，大國崛起，經濟強國。咁原來咧喺2015年嘅時候咧，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咧就整咗 project 出嚟，就叫做中國製造2025，就要喺某啲項目先進項目入邊咧，要領先全世界。 嗯， 咁呢項目包括咩咧？就係譬如 robotics 啦、AI 啦、electronic device 啦、電子科技啦， 真係全部都係科技嗰邊， 全部高科技、創新科技。 係。 咁而家出現呢個問題咧？有人就話，特別係呢篇文入邊講到咧，成件事要針對嘅就係呢件事。 Okay. 中國製造2025。咁中國製造2025理論上聽到就好簡單啫，就話哦呢、這個中國佢而家要係一個即係已經係一個製造大國啦。咁2025佢要做一個製造強國，咁有咩問題先？咁有啲人話覺得冇問題噶嘛，但問題就嚟自邊度咧？個手段本身出咗問題。 嗯。 手段本身出了問題的意思就是他用了一些人哋覺得不是很適當的方法去攞到這些即技術和資料。 是 這些不適當的方法不是一定犯法的。舉個例子很簡單，譬如我們花巨額的資金買起你的公司， 這個 是我想中國企業在外面一貫的做法，即是我都費事科研，直接舔你間公司這樣 買了，這個是完全合法的。你間公司我覺得很正的， 是 你譬如很簡單，譬如 Google 即前幾年就買了 Order 就 買了它 的，其實我就未必我沒有這樣的技術，但我有 cash 有 銀，不要煩了，不要要我再什麼浪費做什麼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整間公司舔回來好像即係有少少題外話，我記得瑞典嘅嗰個 Volvo 富豪，好似都係被中國公司收購咗嘛，係嘛？係 啊，咁啊，嗱呢個第一樣嘢啦，但係我好強調一樣嘢，呢樣嘢唔係合法㗎， 其實合法嘅， 係合法嘅，而好多人都做添，我 覺得。 其二係咩咧？其二就係、是，我話俾你聽嗱，如果你入嚟，你轉移啲科技，你入嚟設廠，你開生產線，你轉移啲科技俾我哋，我哋開放個市場俾你。 嗯， 嗱呢個 point 就有爭拗啦，呢個 point 係爭拗咩？就係、是。咦，發覺好多入咗去之後轉移嘅技術，佢冇開放市場俾你喎。嗱呢樣嘢就口同鼻拗啦。因為開放市場係大家講緊係嗰個所謂時間表，大家對呢個時間表有不同嘅理解係嘛？ 開放市場即係講緊 中國市場。 哦，咁咪就係最近美國同中國拗嗰個貿，即係都有啲貿易順差嗰啲嘢，好似成2700億美金嘅 一年。 哇，順差咁多 啊， 大佬。 係啊，而且個差額越嚟越大。係。咁問題就嚟啦，咁你即係如果我譬如我哋香港，我哋都覺得有啲嘢我哋都即係感受得到。譬如舉個例，譬如 Facebook 入唔到去啦。Google 入唔到去啦，係嘛？咁仲有其他，即係譬如話銀行業都係啦。嗱，呢個可能都熟啲啦。譬如話，喂，啲外資銀行，你係咪咁容易喺即係中國 咧？好難， 好難噶嘛，係嘛？ 香港都難，真係唔好睇。 嗱，咁個原因喺邊度咧？就係喂，佢開放咗俾你，佢入邊呢種咁嘅文化或者佢頂唔頂得住呢啲咁嘅即係外來嘅企業嘅競爭咧？好啦，如果你譬如話舉個例，譬如 Citibank 入邊開咗幾多間分行？喂，全部啲人都湧去 Citibank 喎，咁入邊又牽涉好多複雜問題，譬如話，喂呢啲 Citibank 佢哋係咪可以話即係做呢啲譬如匯款啊，或者快啲咧，或者成件事嗰個速度快啲咧咁樣？咁以我自己親身經驗就真係嘅，即係我哋平時香港咧，雖然而家銀行已經好煩嘅，但係都冇喺中國入邊去搞開 account 啊，或者做其他嘢咁 Q 煩，係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再推而廣之，你其他嘢可能都係，甚至農產品都係啦。譬如你做個整個橙出嚟都未必啦。咁其他嘢我哋即係耳熟能詳，奶粉咁樣係啦。一開咗咁就好大問題啦。咁所以呢個問題上面咧，有好多人又嘈啦。但最大禍係咩咧？而家就有人話：喂，其實你好多高科技咧，唔係你自己研究出嚟嘅，你係他人嘅。咁呢部分我哋就唔去 comment 啦，因為喂，牽涉到呢啲嘢就係、是、即係又係呢啲新聞可能係炒作或者我咩嚇。我只不過就係、是。人哋喺外國有咁嘅 perception， 所以而家就講呢個問題就話點解個個都好 Q 憎呢個中國2025咧？中國製造2025咧咁樣，應該可以大家俾即係上網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咧，就係中國2025嘅製造，中國製造2025呢個咧喺自己中國入邊點講法啊？ 喂，但係 即係 Make in China 2025呢、這個呢、這個 gimmick 啊，我唔好知想講咩喎，真 嗱， 即係去到2025我哋就勁啦。 我講句説話，2025中國製造可以稱霸全世界。 哦， 嗱呢個就係側邊啲人對中國製造2025嘅 interpretation 嚟嘅。 嗯， 咁點解會咁樣呢？我諗其中一個好簡單嘅原因就係咧，第一樣嘢，去到依家啦。中國很多人特別是領導人覺得他們有能力挑戰美國的這個全球 superpower 即是唯一超級強國這個地位、 嗯、 要挑戰的就是不是講軍力啦，不止講軍力啦，如果人可以贏了、哎、 經常都是人多好辦事，其實我 未必是， 我不認同這句話，不過這題外話啦、 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講緊話即是打仗，我製造生產嗯、我的嘢俾你超，即系科技上俾你有成。 嗯， 而家就系呢个心态，就唔单止话我做嘅嘢平过你，或者我做嘅嘢多人买过你，而系我做嘅嘢劲过你。 嗯， 咁呢个就系 Make in China 2025嘅，即系我谂其他人对佢哋嗰个 interpretation。 但系其实有好多嘢系咪真系要去到咁劲咧？喂，你讲紧2025嚟而家得嗰 几年噶， 你有好多嘢唔系真系即系。你唔單止係科技上，你做好多配套，人做事啊，即係你嗰啲 管理， 係啊， 管理文化 係啦、啊。你尤其是管理文化啲，唔係真係唔係七年啊，講緊可能一嚟幾十年咁樣啊。 嗱，呢個就係我哋譬如香港咧，我哋睇件事同埋可能喺中國入邊睇件事嗰個唔同嘅地方。 得 hardware 勁，其實喂老老實實冇用啦， 係咪 好多 咁？但係佢哋覺得有用啊嘛。嗱，佢哋睇個問題點樣睇指標？ 是啦是啦，咩都係 GDP 咁樣。 指標，譬如我哋嘅 GDP 啦，譬如話我哋喺邊一啲項目我哋領先全世界啦。舉個例，譬如話我做得全世界最細嘅whatever 嚇嘅晶片或者之類咁樣。咁、佢就覺得喺呢個問題，就是、用呢啲咁嘅方咁嘅指標去驗證究竟中國同美國甚至同日本同歐洲之間嗰個科技係邊個係領先嘅。 説到底咧，信用先係最緊要嘅。 咁而家講咪話？中國覺得美國好冇信用， 咁 因為點解？嗱，依家要再講，即係會慢動作重播翻啫。成件事係點發生法咧？但我一點題就話俾你聽，喂，成件事個焦點實際上呢度就係而家中國有一嚿咁嘅嘢，叫中國製造2025。咁而家咧，美國同埋其他人咧就覺得，喂，即係呢件事唔多妥，因為點解咧？佢唔係話覺得你呢個目標有問題啊，而係話你達到呢個目標嘅手法有問題啊。 係 ，OK。今天我看到新聞就 我覺得真很值得跟大家說就是他、開完名無線電視就是個新聞報導的時候就訪問了這些在北京這些所謂學者他就說喂現在你美國、限制這些留學生的簽證樣或者限制這個高科技我們就去跟日本、跟歐洲 去那裡、學習或者攞回來他沒有說這個就是而家呢條標題唔係講 Why does U.S. United States hate Made in China 2025？ Everyone 啊，大佬，呢個我講我強加上去嘅。咁呢個 Everyone 係包括埋歐洲嘅。佢起碼呢篇日文入邊係提到，譬如佢哋去用資金買咗歐洲德國一間公司，就嘗試去攞入邊嗰啲即係擁有入邊嗰啲技術嘅。咁呢篇文入邊有提到呢樣， 即係個標題講到好似好誇張咁，但係。標題嘅都係咁噶啦，係嘛？ 唔係啊！如果你講即係刪咗2025，可能都 OK 嘅。你呢個講笑嘅呢個真 係，你唔講我真係唔知有咁嘅嘢。即係 Make in China 2025呢個係一個 campaign 啊 ，campaign 政治 campaign 嚟嘅呢個 campaign 嚟嘅。嗱、如果你譬如分析，當一件事，譬如話你想稱霸全世界，咁人哋有個問題就係邊啲國家受害嘛？咁呢度好有趣喎，原來佢列咗個表出嚟喎。呢個表你拉落去睇睇到咧，就係原來越深色嗰啲咧，就越騰雞喎。 係喎， 最騰雞原來嗰個係南韓。 係。 咁我就無厘頭唔明白點解愛爾蘭會入咗去？ 愛爾蘭 我唔明白有啲咩嘅咩啦。咁但係 anyway， 德國原來都好近喎。 德國近喺紅色範圍。 紅色範圍，紅色範圍。 係咯。 日本都近。反而美國咧就喺外圍少少。嗱咁呢個咧就 英國都外圍、啊、反而呢啲即係前嗰啲工業革命國啦。 係啊，嗱佢呢度即係想講咩咧？就係話咧， 呢啲咧，呢國家咧係嗰個佔高科技嗰個生產啊，有幾咁即係多。嗱，佢條標題講明啊 ，under pressur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ill feel the heat of made in China 2025啊，最大鑊原來係南韓。咁但係南韓唔敢出聲啊嘛，咁而家美國佬出聲啦。咁所以頭先你講到話，咦，我哋可以走去譬如日本啊或者德國嗰啲歐洲啲。屌，人哋睇到美國做板，人哋都開始驚你啦，係嘛？嗱，所以正本清源咧，成件事要翻嚟講就係話咧，即係中國，譬如話喺咁多問題上邊，南海問題上邊啦，貿易嘅問題上邊啦，人權嘅問題上邊啦，同呢啲外國有一啲矛盾咁樣。你講嘅就係佢根本嘅問題係咩咧？咁樣根本嘅問題就係第一樣嘢，你嗰個野心好大， 嗯。 即係人哋覺得，喂，你係咪有少似咧？ 就人哋唔係咁舒服，再加上即係喺外地嘅嗰啲，我諗嗰啲華人啦、啊嗯、中國人啦、啊，即係喂嗰啲 behaviour 又搶奶粉，係嘛？喂，澳洲冇奶粉㗎啦，係咯？ 澳洲冇奶粉，唔係呢個你可唔可以講笑？講講笑笑，澳洲點解冇奶粉？澳洲係產奶粉嘅國家。 咁但係去親嗰啲 Coles 啊、Woolies 啊，冇奶粉，我都吉咗，係咪咁樣？ 係 咯？ 即係你係 誇張咗少少， 你係第一手經，你係第一手經驗嚟嘅。 第一手雙眼睇住噶，咁樣咯，即係你大佬長期你喺外國做埋啲咁嘅嘢，喂，即係好難唔俾人有啲咁嘅感覺噶嘛？喂，我好客觀啊，真係 係咪啊 ？OK， 嗱，啱嘅，阿丹尼斯好客觀嘅。咁如果你話第一樣嘢，喂，你個野心唔大，人哋有個聯想就係咧，其實第一次世界大戰點解會爆發咧？就係、是、有啲人個解釋就係、是、當其實係因為德國新興嘅一個工業國家，佢好想同美國同英國。爭一日之長短，咁兩個初頭就鬥喺嗰個所謂 manufacturing 嗰度咧製造業咯，所以唔係話鬥軍力啦。 嗯， 譬如起幾多隻戰艦咁樣嚇，當時有一啲戰艦叫 dreadnought 啊，呢啲主力艦啊，而家冇噶啦。 係， 大家當時鬥爭起幾多隻？ 係嗰陣時仲未有潛水艇，應該二戰先開始爆出嚟。 有其實有，但係未盛行。 係，同埋 航母艦未有， 未有係 航母艦未有。 但係嗰陣時德國唔好話喎，喂佢嗰啲科技其實某啲位係超越咗英國。 開始超越 德國嘅嗰啲潛水艇係好勁㗎，係啊。 譬即係雖然收尾英國有坦克啫，咁但係德國後來居上就好勁啦嘛。咁而家就係話第一樣嘢，喂你呢種野心，咁其他人就驚啦，就係話會唔會導致一個戰爭咧？呢個是其一啦。第二就係你嘅政治制度啦。 嗯， 雖然唔係好多人咁講，但係咧，其實大家心裏邊都有個疑問，就係如果你一個政治制度，你係即係類似一個終身掌權制，你會唔會會做出一啲即係喺平時一個所謂民主嘅政府入邊，冇約束制找唔到你個權力嘅一啲事情？ 嗯。 咁喺西方嘅所謂民主國家入邊咧，佢哋會有呢個咁嘅諗法嘅。 係， 只不過就誒基於一個即係禮節嘅原因、外交原因，佢冇公開講出嚟啫嘛。 唉，老老實實啦，神早睇得出啦，係咪先？有好多嘢即係啲外交上冇係講出嚟，係嘛？ 係啊。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你唔好彩啦，因為你撞到 Donald Trump。 係。 嗱呢個就詳細講講，因為點解咧？譬如依家我哋都會講封信啦。 嗯。 譬如 Donald Trump 呢個人做事嗰、那個。風格佢同以前嘅人點唔同咧？咁我攞一個例子出嚟講。今日咧，奧巴馬咧有一個佢喺佢政府任期嘅時候做呢個中國嘅事務顧問嘅人，佢出嚟講，佢而家你當初做嘅嘢樣樣都同中國即係對著幹喎。 嗯， 嗱佢唔一定講得好， 打對台 係啊。如果喺以前嘅政府咧，就算有一個人佢咁諗法，佢必定好多阻力嘅。 嗯。 你的黨內邊會有很多阻力，譬如話，如果你所屬的民主黨或者所屬的共和黨都有阻力嘅，呢個之其一。第二嘅就是類似啲官僚，譬如佢負責國防，佢亦都有很多咁嘅阻力俾你嘅。第三個就是喂搞起 trade war 上嚟，貿易戰上嚟，輿論亦都唔會中意你嘅。 嗯， 如果你睇翻呢幾日嗰、那個即係呢啲主流嘅網站嗰啲評論，你覺得好得意嘅啫。無論 Donald Trump 做咩都錯嘅， 係咯，其實 你嗱，你同佢 trade war 佢又話你錯，而家你話你唔 trade war 佢又話你錯， 係咯，喂，咩啊？唔同 Donald 啊，唔係 Donald Trump， 唔同啊，金正恩見面又錯， 見面又錯， 喂，咁你想點咧？見又錯，唔見又錯，喂，但係我唔知啊，台長你係睇邊啲新聞？ 我舉埋俾你啦 ，CNN 啊 ，New York Times 啊 ，BBC 全部都睇啊， 全部都係嗰啲啊，唔係即係題外話啦，咪前嗰排有個咩法國咩咁 Spiderman 咪 救咗。 呢啲咁嘅新聞又喺度大報特報，喂，即係啲無關痛癢又係咁講嘅喎，跟住有咩女性平權啊，呢樣嘢，哇，即係全部頭條嚟喎。但係講到啲國 際大事真係 唔係佢哋做到大啊！如果譬如講咧，其實我哋應該講，但係我估香港興即係觀眾冇興趣啦。譬如愛爾蘭嗰個就墮多日發呢個公投，喺歐洲係做得係好大新聞嚟嘅。咁、但係香港冇人 nobody cares， 亦都覺得好奇怪就係、是。咁簡單嘢，點解搞退到2018年先要搞公投？即係要用到公投去解決。 唔係，但係題外話啦，即係始終啊，我覺得有時候沉默嘅大多數，即係撐 Donald Trump 嗰啲人咧，就唔會點出聲。我反而覺得係咁樣咯，係。 咁唔係嘅， 佢做咩好錯咯？ 我知道，但係即係你要睇其他啲即係比較我哋少睇嘅網站，譬如 Fox 啊， 係 就可能咩咧？ 我而家都開始睇 Fox， 你開始睇 Fox， 因為我原本你開始中毒啦。 我有個習慣其實係睇 BBC 嘅，因為始終即係英國 嗱、你講睇 BBC， 你講清楚，你唔係睇中文，你睇英文。 英文 係啦，係啦，睇中文就唔多掂當喎。O、okay? K， 華文傳媒始終都唉爭少少。 是啊，嗱，如果你喺以前咧，就算你一個總統，佢嗰、那個即係有對呢件事某幾一件事點去長你嘅睇法咧，佢唔係自己做到嘅。我舉一個好具體例子，譬如話咧，當年呢個列根咧，佢未上台，即係佢未選人之前咧，其實佢講嘅説話就係佢唔會放棄中華民國呢個老朋友嘅。 嗯， 咁上到台之後就梗係唔得啦。喂，但係咧，跟住要講話，譬如去中國啊，或者剩咧。佢喺個內閣入邊開會，佢都係唯一一個即係反對呢樣嘢嘅。 哦，佢係冇， 佢唔想嘅、即係佢其實佢都係仲一個好舊派人，即係同呢個想要同呢、這個中華民國保持聯繫嘅。 嗯。 咁但係當成班話俾你唔掂嘅總統啊，咁佢即係被說服咗之後咧，佢出嚟講到咧就好似佢信咗好多呢件事好多年咁樣。 嗯。 咁呢個就係佢氣質嗰個咁嘅能力，但係 佢、真係氣質嚟噶嘛？ 係真係。但係呢個講俾大家聽就係、是。除非呢個總統係去到好極端，好似 Donald Trump 呢個咁樣啦，否則呢類似今日發生啲事係唔會出現嘅。 嗯， 我咁啊擔保唔會出現。 最緊要就係而家即係 Twitter， 我可以直接用我把口同你講嘢，唔使再經過傳媒啊嗰啲啊 嘛。所以對呢件事咧，我要講多少少就係咧，好多人會有啲 interpretation 嘅錯誤。我個人覺得啊，就舉例，譬如佢換咗邊個人咧，係咪代表嗰個政策嘅改變咧？你應該調翻轉睇邊個人。攔住佢，而嗰樣佢覺得好重要嘅咧，嗰條友就會被炒嘅。You are fired。 啱，係或者我都 今時今日咧，就算呢個 John Bolton 做咗呢、這個即係所謂國家全事務顧問咧，第三個添啦，係咪代表佢而家講啲嘢阿 Donald Trump 唔啱聽咧？係，而家係。 嗯。 但係如果將來佢講啲嘢 Donald Trump 唔啱聽嘅話，佢一樣被炒嘅。 係。就算嗰個馮佩，我記得佢係 CIA 以前 CIA 哇，即係呢個都應該同 Donald Trump 應該都可以 好 friend 好 friend 夾啦，喂大佬係嘛？ 咁所以如果譬如話之前揀個國務卿 Tillerson 咁樣啦，一即係同佢唔啱噶，講得幾句就炒佢添噶啦。咁、所以你記住一樣嘢就係 Donald Trump 佢而家行事咧，其實好睇佢自己個人嘅睇法。佢而家仲有呢、這個即係咁嘅能量喺度。嗱、咁我點解講呢番説話？我話講俾即係中國領導人聽嘅。嗱，而家其實你好大鑊嘅，點解咧？你鑊去到尾，你先知道發生咩事。如果你喺以前，其實你已經估到大國反咩，因為你有情報噶嘛。譬如我收料嘅就係、是，喂 Donald Trump 入邊咁樣咩？咁而家即係發生一件最有趣嘅事情，就係、是、Donald Trump 個女 Ivanka 嗰個 brand 喺中國開到啊嘛。 嗯， 係同日發生嘅。咁而家就係、是、你一個疑問係咪俾條係咪俾 Donald Trump 扇你先？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係 嗱，其實呢單嘢之前有人講嘅，前幾上個禮拜我哋已經提過，就係、是、有人就話。嗱，點解突然間佢放生中國咧？點解即係嗰啲 trade war 突然間即係咩咧？就係因為佢俾呢間公司著數，同埋俾你個女入去，咁樣 prove 咧，咪唔係咯？同一日嚟嘅，同一日發生嘅，即係應該琴日佢嗰個女係 event 嘅 Trump 嗰三個 brand 喺中國開到啊，但係第二日就開你波啦。 嗯，所以即係 Donald Trump 呢啲估佢唔到， 估佢唔到， 估佢。即係嗰啲叫咩啊？ 其實呢個 unpredictability 咧，喺而家 CNN 對嗰個對佢批評咧，係講呢樣嘢嘅。 嗯， 就係佢對特別係對中國外交政策咧，啲人係覺得佢唔知想點，唔知佢想點啊。而佢自己覺得呢個係佢自己喺入邊呢個 negotiation 嗰個優勢嚟嘅。 喂，但係我覺得 OK 喎，佢咁樣做事嘅方法。 嗯，係。嗱，我覺得呢件事咧就。即係你個人可以睇下 Donald Trump 問題，但我如果睇咗呢篇文咧，如果你又認同嘅話咧，你好可能有個結論就係呢個唔係一個短期嘅事嚟嘅。 嗯， 即係話咧，中國嘅由於佢長期喺世界上嗰、那個即係貿易嘅出即係順差啦，同埋佢製造嘅優勢咧，係開始令到一啲國家出現戒心。 不安。 不安。不安的原因就是第一樣嘢就係、譬如話個市場本身會唔會中國實質上喺真正的目標入邊，唔係真係開放中國市場俾大家。 嗯。 嚇、啊，咁呢個一個好大疑問嚟嘅。其實因為頭先我哋講緊嘅就係我揾我技術換你嘅市場嘛。 係。仲要入呢個 WTO 已經成18-19年了、啊、最開頭都是話你俾我 俾個時間， 真係 incrementally 循步漸進，慢慢開放啦。點知咧係冇開放過， 即係個感覺係冇咯。 係啊， 咁我咁呢個構成一個大問題。以前嘅前幾年嘅即係話，當你即係個勢好強嘅時候，冇乜人敢講啦。但係而家你要俾 Donald Trump 突破咗你呢個即係情況之後咧，即係開始出嚟講咧，就好多人會附和嘅。 嗯， 咁、啊、所以即係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喺呢一刻我。看到而家呢個趨勢，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短期嘅問題，呢個會係一個長期嘅問題嚟嘅。 嗯， 長期的問題的意思就係話咧，可能有好多國家都想即係打入你嘅市場，但係平衡即係去衡量嗰個俾幾多嘅一啲咁嘅技術嘅知識你，同埋換咗幾多嘅市場咧，而家開始計翻一條比較冇咁樂觀嘅數啦。 嗯， 嚇、啊，咁去到呢個問題就係、是、咁又唔會一夜之間咧就即係同你有。所有個國家同你貿易戰嘅，美國帶頭啫，但係其他國家要做呢樣嘢咧，佢哋都要衡量嗰個後果係點樣咯。咁、呢幅圖嗰其實好有趣嘅，點解咧？就是、因為咧呢幅圖咧，原來最冇事嗰個叫馬爾他， 係咯，同馬爾他冇關，我真係唔明。 咁無厘頭點解整個馬爾他喺度嘅？ 仲有拉脫維亞、 盧森堡啊、希臘啊呢啲係嘛？ 愛沙尼亞嗰啲 嚇，呢啲即係不過可能佢呢個就係歐洲嘅做法嚟嘅，即係佢主要揾歐洲啲國家啦，佢就唔會揾其他啲國家啦。但係佢南韓佢就 list 出嚟啦。咁點解南韓咧？咁我相信咧就係主要係嗰個啲通訊業啊。 係。 即係呢啲手機啊，或者之類嘅嘢啦，嚇。咁但係南韓亦都唔可以咁容易發圍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好多問題上邊咧，其實佢哋都要透過中國去幫手嘅，特別係呢個北韓嘅問題啦。咁呢件事跟住會點發生法咧？咁樣其實有幾個指標嘅。第一個指標就係中國有咩反應。嗱，我哋慢用作去回顧翻成個事情，就係當呢個 Donald Trump 提出係要即係貿易戰嘅時候咧，中國講咗説話啊嘛。奉陪到底，我哋唔會，即系我哋唔想同你打埋戰。不過如果你要打嘅，我哋奉陪到底。咁而家就係問題係奉陪幾多先？ 係啊，係啊，佢奉咩陪啊？即係好老實嗰句，我都唔知點搏，冇根本冇得打係咯。 你覺得冇得打啊？冇得打，你跟住做燈神話， 冇得 cap 咗你。 OK， 嗱。呢、這個情況咧，佢而家只係出一句就出爾反爾啦，就係、是、哦，又講到話一個國家嘅信譽咧，就即係如果冇咗咧，就好麻煩啊咁之類咁嘅説話啦，咁樣呢啲唔係實質嘢嚟嘅，即係呢啲唔係講到俾你聽，就係、是、我反擊嘅力量有幾多嘛。 嗯， 理論上如果一個即係成熟嘅外交部或者係一個成熟嘅貿易嘅部門咧，佢會即刻做到一個反應，就係、是、如果你咁樣做法，我哋報復幾多嘢？ 嗯， 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而家對呢個中國就輸出美國嘅可能500億或者幾多億美元嘅貨幣，作出呢個25% 嘅關稅懲罰，咁我即係講奉陪到底，對同樣數值嘅美國輸出中國貨品，施以30% 嘅關稅。 嗯，即係應該有啲實際嘅數字。 係啦， 係啦， 就唔係講一啲或者你冇講信用。屌鬼唔知你唔講信用咩 Donald Trump 啫，係嘛？即係我哋咪做個官啦，但係我覺得嗰件事應該咁處理法咯。 即係件事應該 quantify， 唔係 真係，而唔係真係即係意氣用事， 唔係齋噏，唔係齋噏，係咪？所以啲齋噏嘅嘢咧都冇嘅。但係咧，我又唔敢擔保聽日或者後日冇。不過我覺得咧，機會稍微。 嗯。 因為如果你要制裁美國的貨品咧，頭先已經俾咗一個問題你嘛，就是中國而家好需要喺高科技的產品上邊， 嗯， 去發展成為全世界一哥嘛。咁如果用呢個邏輯，你可唔可能對美國嘅超即係輸出中國嘅高科技制裁？ 梗唔得啦， 即係玩自己啦。 係啦，係啦，一方面要即係做呢、這個高科技的大國，我同時又 ban 你咁，咁呢個係嗰啲叫咩 ？paradox 啊， 係 paradox 啊， 真係 paradox。 咁嗱，你如果你係咁樣，你制裁嘅最好係咩咧？譬如美國嘅 大豆啦， 大豆啦， 高粱啦，橙啦， 橙 果啦， 香蕉， 香蕉， 香蕉，香蕉菲律賓。但係我就唔覺得其實呢個所謂嘅貿易戰真係會打啦，因為大家眼見講嗰啲嘢，其實背後台底已經搞掂曬㗎啦。係啊， 唔係而家就聽到唔係嘛。而家聽到就係、是。原來台底傾唔掂啊！初頭以為都係，上個禮拜都以為係。 好似兩三個禮拜之前有對美國嗰個商務 去咗啦， 係去咗， 去咗乜 不歡而散？ 唔係，嗰個就好耐㗎啦，嗰個就差唔多成個月前㗎啦。咁對上嗰次就係劉鶴去咗華盛頓啊嘛，咪攬住佢嘅， 係 咪話講有deal嘅？咁而家翻嚟冇deal啊嘛，係嘛？所以即係嗰個情況咪而家咪話你係言而無信咯，言而無信就呢個意思啊嘛，因為嗰陣時見喺。劉鶴見咗佢攬住佢噶嘛，見唔到張相啊？依家揾俾大家睇咯，就係、是、以為真係翻去搞，即係話搞掂啊！而家原來一個轉身就係另外一件事嚟嘅，係嘛？咁所以就係、是我一路都強調一句就係、是，其實習近平喺呢個時候遇到 Donald Trump 呢個對手咧，係幾唔好彩嘅，即係一件幾唔好彩嘅事嚟嘅。如果你遇到係希拉里或者，即係類似奧巴馬啲咧，唉，真係食滑你啦，真 係。係，即係奧巴馬都係嗰句啊，過去八年做咗啲咩啫？咪懟冧咗啊拉登咯。 唔係，仲有一件事仲頂癮喎。原來而家入邊講緊呢啲問題咧，奧巴馬嗰個年代已經 complain 緊。 係啊，係啊，係啊，呢度有一度都特別寫過。 係啊，咁所以你話有多人好去怪責嘅就係、是，其實你冇得怪㗎。因為件事不是今天才發生的嘛， 所以 Donald Trump 其實現在做的事只不過是收拾緊殘局。 嗱，對張相大家看咯 ，friend 唔 friend 啊？嚇 ，friend 點會唔 friend？ 哇！但係其實劉鶴係嘛？ 劉鶴 係咯，睇落都幾温文爾雅嗰啲喎，係咯。 係啊，咁但係我哋有個難嘅就係一隻鶴去到呢個華盛頓，見到全班全部係鷹嚟嘅。咁咪冇乜著數噶嘛，係咯，咪俾人嚼咯。嗱，最後一個 point 係咩咧？嗱，頭先我哋講咗啦，呢件事本身咧，其實喺奧巴馬年代已經有噶啦。咁但係咧，要等到一個強人啦，真係強人啦，出嚟咧，先至即係令到成件事咧有一個完全嘅新嘅局面啦。咁喺中國嚟講咧，點解要2025即係呢個計劃要？即係煲到咁大咧，又或者而家要投資2000億去起，即係要去令到中國嗰個晶片業要即係唔使依靠咧咁樣。其實都基於一個原因嘅，即係政治制度方面咧，佢要俾人一個感覺就係要優勝。即係呢種嗰、那個國家領導人冇限期嘅，呢種咁嘅。即係缺乏民主、缺乏開放嘅制度，佢係要有一個好強嘅動力，要 prove 俾人睇。譬如話，我哋嘅生產力、我哋嘅國力、我哋嘅軍力係比人強，先至 justify 到呢個制度。 儘管我哋冇民主， 係啦， 冇言論自由，但係 呢個係好直覺，因為好多人即係當然唔知道我哋講做呢啲評論啫嘛。好多人私底下同我哋咁講嘅，最緊要咩有飯食啦，嗱，最緊要即係國家強大啦，最緊要話點樣？咁而家就因為正因為呢種 settlement， 正因為啲人覺得，喂，如果你冇民主、冇言論自由，都可以強大嘅話，咁咪證明呢個制度啱咯。 最緊要滿足個果腹之慾。 係啦， 即係你，喂，啲做人其實唔係即係飲飲食食噶嘛，但係呢個其實都幾正宗，我諗即係華人咯。 係啊， 即係其實你見香港都係好多。 唔係，你撞口撞面有啲人都同我講呢樣嘢，我聽咗唔止少少，但係你久而久之就真係。你連領導人自己都相信要咁做先至可以令到呢個制度可以 justify 啊，即係連佢自己都信埋啊。如果唔係，其實你唔需要即係去谷得咁行噶。日本啊、歐洲佢都用佢自己，唔使話要稱霸全世界噶嘛。即係雖然有一個時期曾經都話啊入 Japan number one 咁，但係大家知道呢樣嘢係流噶啦，真 係。但我心裏面日本嘢真係好number one 已經 係 number one。但係你使唔使去到咁勁就要你同美國佬爭先？ 係啊，唔使噶，真係唔使。 係啊，咁點解人哋嗰樣優勝咧？咁你最近又講到哇，一個國家有強人先有一個強大嘅國家啊嘛。咁美國係咪一定要一個強人先得咧？ 唔係咯， 你Clinton 啊、奧巴馬啲全部都 一係溝女，一係就烏下烏下咁樣 溝仔， 唔係咁唔係溝仔，即係唔係一個好。好話好好好好 powerful 啊！ 但好多嘢真係唔使做第一嘅。你睇美國啲車，喂，講真 唔， 其實好多都好流。 你揸過啦，好流。 揸過，即係講真，揸車講真，德國、日本嗰啲真係正。咁你唔係樣都第一，咁但係成個國家 overall 第一咪得咯。 係啊，所以我最後尾個結論就係咧，呢啲嘢咧講還講，即係如果啲普通人民信 OK， 呢件咧，千祈唔好你自己都信埋，你自己信埋就大鑊啦。因為呢啲，係廣告嚟嘅，係令到啲人有感自我感覺良好。但如果你自己信埋咧，咁就真係有少少。 同埋拋人嗰陣時咧，最緊要 quantify 啲。係啊， 呢個好緊要，但係真 係。好啦，咁我第一節就結束啊，咁第二節再翻嚟啊。